这里。接下来，请您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更多精彩。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什么内容呢？我先把这样的三本书的书名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这三本书呢，分别是《文明是副产品》《代价论》《信任论》。可能啊，听了这样的三本书的书名，很多朋友说，哎，这是社会学的范畴。但是如果呀，听众朋友您拿到了这样的书翻一翻的话，您就会感觉呀，这书里面是讲的是社会学，但是它其实里面还有经济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历史啊，比如说政治，甚至还有一些科学方面的内容。现在的书啊，真的是跨界的书了。那这样的三本书其实也是现在特别流行的跨界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三本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三本书。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三本书的作者，著名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郑先生你好。 哎，你好，刘超，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观众朋友。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样的三本书，我已经把书名跟听众朋友们做了介绍了，而且我也说这三本书特别有特点。书名一听就是社会学的范畴，但是内容却是跨界的。那是不是您把这样的三本书啊，他们大致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应该叫一个叫解题，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吧，方便没有看过这样三本书的听众朋友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其实这三本书啊，从书名上这个望文生义啊，大致就清楚了，是吧？这个信任论就是讨论信任的，而社会上这个信任啊是缺失啊，还是信任比较充分呢、啊？还是吧？代价论就是说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有这个准备，是没有代价的事情是不可能。物理学说永动机是没有的， 嗯， 是吧？我们的每一种制度有其得也有其失，是吧？说一个完善的一个完美的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没有代价的制度安排。没有代价的这个做事这个举措都是没有的。文明是副产品嘛，同样这个望文生义，大家就大概可以知道就是这个主题。 哎，我们有的时候邀请作者来做节目吧，当然对于这个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哪些精彩的这样的段落啊，还有啊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样的内容呢，可能作者来的时候会把这几点说得特别清楚。但是啊，要说一说这本书的特色的话，恐怕郑先生就比较谦虚了。比如您刚才说了这三本书都是社会学的范畴啊，但是您看像您的这个信任论当中就谈到了货币与信任，这其实有经济方面的内容，还谈到了科学等等的一些的内容。所以前面是郑先生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后面呢是我再加了一点，才能是更完整的这三本书的一个内容简介。好了，三本书其实《文明是副产品》是今年的最新出版的，另外两本书在今年都有再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嗯，对。 那咱们就从《文明是副产品》，作者郑也夫跟听众朋友们首先从这本书谈起，您看可以吗？ 嗯，好。 《文明是副产品》，先跟大家来说第一个定义，什么是文明？我觉得可能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定义之后，咱们再来谈下面的内容更加的顺畅了。郑先生， 嗯，其实你这题啊出挺难的，因为文明定义啊得有一二百种的，是吧？ 文明首先得有知识、有文化才能有文明。 其实像我这个书里讨论的都是一些文明的重大的里程碑，比如像外婚制，比如农业的起源，比如文字的起源，比如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像这些东西 都是在文明当中也是堪称里程碑的这些东西，我是探讨它是如何起源的，并且探讨当中呢和大家所熟知的一些看法，我称之为成见吧，和这些成见呢我不大赞同，我提出了一个另外的解释，就这些东西是如何产生的，我提出另外的解释。 刚才呢您也把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情况啊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分享了一下，但是呢说到了比如说您在这个书当中就有像农业的起源呢，像活字印刷的发明啊，还有文字的起源呀等等，这文明与副产品其实是您的第七章的一个副标题变更的文明是副产品这样的一本书的书名。那么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 写书还有写文，其实我这人是有这么个特点，都是说呢不冲动不动笔啊，包括写篇小杂文都是不冲动不动笔，都是这个东西在这里，在这个脑子里，在肚子里冲动啊，欲罢不能。那么比如说我最近啊看了老炮的电影是吧，然后有些想法，有些对这个作品对这个电影不大赞同，那么这欲罢不能，非写不可，我从来都是不冲动不动笔。那么当然写书呢跟一个写杂文不一样了，写杂文就是你一冲动了啊、一小时就完活了，这就是这个书在我个人文明是副产品，这在我个人来说呢是绝无仅有，也一定是空前绝后，因为这本书在我肚子里已经转了20年。你说我今年66岁，我还能不能说再有一本书再弄20年？我88岁了，就是你能相信，我自己都不敢这么想，不会再有了，此前没有一本书酝酿了20年，此后也不会有了，这是空前绝后的。这个事儿啊还不是这个我现在这么空说，这个有文字为证，我代价论里啊就说到了，谈到了这个副产品的问题，然后呢那是已经是22年前就说到了，然后到了10几年前的时候，我写另一本书的时候呢又提到了，说我如果创造力不枯竭的话，日后说如果有能力的话会写一本这个讨论副产品的著作，如果没有能力的话至少也要做一个长篇的演讲，一篇长论文讨论那个信任论，那是讨论这个副产品，那是10几年前的事情是吧，20年前有了想法，这个种子20年前就种下了是吧，然后就慢慢的发育，最后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是写了3年，大概是这么个过程。 您刚才谈到了啊，您写东西都是有感而发的，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文明是副产品当中呢，你也谈到了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啊，婚姻呀、农业、文字、印刷术根本不是人类有意识研发出来的，而是其他有目标行为的副产品。是什么让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 先是呢一两个例证呢，这个一个呢是那个读那个古典社会学大师啊图尔干的说法。图尔干就说人类分工怎么产生的啊，说分工是怎么产生，分工是因为效益高，说的是因为效益高而产生分工的。这个图尔干就批判这样的一个认识，说效益要高了，那得有分工，拿有分工的人群跟没有分工的人群比较，说哎呀分工效益高，然后大家都分工吧，是吧，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说，你说效益高是分工产生的原因，你是倒果为因，因为你有了它才能对比不分工的效益高，那你不已经有了吗？那你已经不是没有了，我们要讨论是怎么从无到有啊。而从无到有不是这样，从无到有是这个地方呢这个资源有限而人口相对过剩，传统的岗位说再干上不了岗了，没法干了，就是比如说地被人占满了，你想接着种地没有这个地了，你怎么办呀？那怎么办呀？人家每人都要10的农具，我帮你10的农具吧，产生了分工，把你逼出来了，因为地没有了，说这产生分工以后才发现效益比较高，哎呀以后很多工作都可以考虑分工，就是效益高不是产生分工的原因，是人口多把它逼出来的，是吧。所以这个我看了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又看了另一个想法，看什么另一个想法，就费孝通讨论说外婚制就是两个部落吧，说部落内部人不通婚，跟外部落的人通婚，说为什么要外婚制呢？因为这个外婚制可以提高人的体质身体啊，不是说这社会制度体质，可以提高体质健康，可以说那么说这个能提高健康，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认识，可以说就是现代人也很难认识到说啊远亲可以提高体质，这个认识太复杂了，古代人认识不到。那么费先生说的这个外婚制是怎么产生的，他提出他的解释，就是比如说这个汉家公主下嫁吐蕃，可以 可以通过通婚导致的两个民族啊、古代的时候两个部落可以和睦，可以我的人嫁给你，你的人嫁给我，不打仗了，和睦。 虽然不能够简单的通过这种生物学来解释这人种怎么变得更加优秀，但是让这个社会学方面有了更加优化的一个组合。 我是这两个例子、那我脑子里就开始盘旋，哎，我这说法精彩啊！就我们原来一些成见是吧？认识到要让体质健康，所以外婚啊，为提高效益，所以分工，这都不是分工最初产生的原因，不是外婚制最初产生的原因。这样的一些这样一怀疑成见，从此我就踏上这样思考的历程。这一走走了二十年。 您这一走走了二十年啊，但是您有没有想到过呀，在您走的这二十年写的这样的《文明是副产品》这本书当中的很多内容啊，其实有好多的专家，比如说像文字的起源，比如说像造纸术的起源，像活字印刷的发明等等这样的内容啊，你看有考古专家研究这方面的内容，有相关的行业的专家研究这方面的内容，还有历史学家去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其实这样的内容啊已经是很多人都写过的，还有都研究过的内容。那么您认为啊，您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和他们以往的这些内容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大不一样，有本质的区别。那个，所以说，如果说要对听众们说这本书什么特点呢？我说这本书的特点呢，就是让您意想不到，啊，就是以前的说法，我不表赞同，哦，我肯定要提出我的东西。如果要是说他们的说法我赞同了，我这书不必写了，我干点别的吧。啊，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冲动，就是要挑战这些我所不赞同的这些想法，所以因此而上道的。还有一个，我这个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不太有兴趣做一个专家啊，应该是一个这个学术上的一个流浪汉，一个盲流。我不以为什么界限是很要紧的，什么是吧？学科，我就是从我的好奇心出发。从问题出发，哪些问题我觉得不解，我企图解释，我有格外的这个好奇心，有格外的这个冲动，那就好了，那我就伺候我的兴趣吧，伺候我的学术乐趣吧，我不管什么，我是别人称呼我社会学家不社会学家的无所谓，就是啊。跨界的，绝对跨界，您说的很准确。 跨界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啊，奉献给大家的一本新作《文明是副产品》。哎，郑先生，您看啊，在《文明是副产品》当中啊，这本书呢一共是有七章，前面呢我也简单跟听众朋友们说了，比如说像农业起源呢、像文字起源啊等等一些章节。那么这七章呢，其实并不是啊包罗万象的，也并不是囊括各种各样的内容的。虽然说现在做学问啊是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您是怎么选择的这样的七章的内容呢？有没有一些您当时选择的时候的经历或者感受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刚才不是那个刘莎你问我文明定义吗？我知难而退了，是吧？要耗时太多，所以咱们就是省时间。但是说你说像这样的，我捡的这些都是大个的文明的里程碑。从这论述，谁能说这不是文明呢？对不对？是吧？大家摆脱了近亲通婚啊，这怎么能不是文明呢？还有像农业的起源、文字的起源，谁也不能说。所以我们就是这那个知难而退，不说定义了。但是一看，这肯定都是文明的里程碑吧？就捡大个的来就捡，小个的就不谈了。小个的啊， 就是 比如说小个的，其实小个的，比如说有些科技的成果。比如说伟哥也是副产品，原来是心脏病的，后来发现治这东西，发现还能管那件事儿，也是副产品。但是这我不讨论了。就是比如说电影也是副产品，电影原来啊都是胶片，一个个的，它是固定的画面，不是一个流动的画面。后来就把这个135的胶卷一拉呀，发现又看得跟这个活人走动一样，这样电影产生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副产品，但是这些东西呢，因为是小布斯拉的，我不讨论了。我捡大个的说，我捡这些大个的这六个门类啊，我捡他说，我觉得这六个门类，在我看来，居然都不是人类的目的性行为的产物，都是歪打正着，都是做别的事情，目的是别的。没想到最后文明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没想到，比如说举两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一个说农业是怎么起源的，最后我不是跟听众朋友们说嘛，我说本书特点就是说意想不到。而且这个意想不到呢，不是一个两个三个意想不到，一连串的一个个大小的意想不到。比如说农业这个事情，它不是人类有目的的要告别采集啊，要去自己要开荒要种地啊，觉得这样的生活这个是吧安定，而这个收获有保证，不是这样的事情。 它是什么呢？它因为定居下来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原来的采集都是流浪嘛，是吧？你定居下来，周围的很快就采光了，采光了你怎么办呀？那怎么活呀？原来就是流浪嘛，是吧？对不对？那后来为什么定居了呢？是说古书上大量出现一个词叫圣米。什么叫圣米呢？就是经常报皇上，因为哪个地方忽然发现了有那么几十顷或者上百顷的，就是野生的麦子和稻子。这野生的麦子和稻子，在我看来，他把人给固定在这儿了。因为这个野生啊，他今年这些稻子、麦子的麦穗落在地上还会长，人当然收割走了一部分，它还会长，这明年还有，后年还有，他把人类给拴在这儿了。一拴在这儿里，就围绕他开发出一些农具，从此人就是定居了。定居了久了以后呢，慢慢也就不会采集流浪了，然后把搜集这些东西以后自己搁在地里又能种出来，这样是他的启动。因为要不然的话，农业起源吧，有点是一个天问，很不好解答。就是所以你说这是这样的一个副产品。再比如说呢，说造纸术，造纸术是什么呢？造纸术我要提出来这个解释呢，大家可能是想不到的，是吧？就是我们都穿衣裳，但是你想到吗？其实穿衣裳的时候，就是在远古时代是有两大系统，一个是纺织，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树皮布，就有一种那个这个树啊，它的树皮啊，经过拿这个木棒在水中捶打呀，最后可以捶打成一片一片的东西，然后可以针织出这缝补以后成为衣裳，就是敲这个树皮布，敲完以后呢，在水里呢能够形成，上头是树皮布敲成一大片，底下能还有一个小片薄薄的东西，薄薄的这些东西就是纸的雏形啊，就是纸，是这个东西的副产品。当初还不是用来写字的，就产生这个副产品，这不能穿衣裳，因为太薄了，很薄很薄的，因为那干什么呢？就是贵族啊皇室用它包东西用。后来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比较讲究的是用丝绸，丝绸是编织的，是经纬啊编织的，又在这上写字，这样写字的话它比竹简啊要高贵，但是太贵了。竹简的缺点就是太沉，这个太贵了，太贵了，皇室就是说皇帝就号召说弄出个，把这东西要不断的给我供应出来，供应不了，因为太昂贵了。这样后来呢就然后在汉代嘛，就是这样的，就这个树皮布，它树皮布的产品，然后就呈现给皇上，最后到蔡伦手里头，就登堂入室了。 刚才呢，郑先生啊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了啊，给他感受特别深的，也是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的两个小的问题。那接下来啊，郑先生问题就出来了。刚才您谈到了我这个农业是怎么产生的？您说呢，是因为这个圣米的出现，所以导致了。对，神圣的圣，然后导致了这个农业的产生。但是可能也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会问您了，说为什么现在还有游牧民族呢？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农业呀，为什么有的农业就产生了，在有的地方啊，有的人群当中就产生了农业，而在有的地方，有的人群就产生不了农业呢？是不是把这个问题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呢？ 好，问得非常好。那个事儿，我从两方面来说，为什么他们还在游牧呢？此前大家有个误解。觉得游牧民族生活苦不堪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就像你看好多动物是不是苦不堪言，你看鸟儿是不是苦不堪言，鸟儿不是苦不堪言，他们要找点食物不太费劲。 我觉得其实这苦不堪言啊，和每个人心中的梦想和他的要求是相对应的。有的人他可能生活的，我们是先说人类再说动物啊，有的人呢你可能看着觉得哎呀他不好，但人家内心非常满足，他就是幸福的。有的人咱们看起来他特别好，但是他心里面其实很痛苦，因为和他的目标不太相符。 您说这个事情呢肯定是靠谱的，但我说的是另一个层面。就是实打实的说，他去采集的时间都不长，就比农民干活的时间要短，而且短很多，也短很多。他的你觉得他身无长物，你觉得很贫困，其实他没有冰箱，他的储藏室在大自然当中呢。大自然当中什么都有，而且他吃的食物都不单调，换着吃，大自然就是他的储藏室。他并不累，所以呢，就是他不大，如果他有一个想有一个很广袤的地域的话，他不愿意转化成农业。相反说，农业的初期是极为辛劳的，和工业的初期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会儿工人非常辛劳是一样的。相反的说，就是那个原始人的采集不像我们想的那样苦不堪言，那是真的不是苦不堪言，因为劳作的时间非常短，大自然当中给提供的各种果实啊很丰盈。 我在印象当中啊，在去年特别热的那本书《人类简史》当中记载啊，原始人想要能够吃饱饭啊，咱说的是他一天都想吃饱的话，他大致的工作时间是需要2个小时左右。如果呢，他这个特别顺手啊，或者说那块地特别肥沃，他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这个还要短。所以其实刚才通过郑先生这样的一个分析，大家可能有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产生农业的地方是人口比较多，然后吃的呢并不是很丰富，不能够像这些采集的这样有特别丰富的食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所以这也是农业产生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刚才你那问题啊，就是说的为什么有的民族产生，有的民族没产生？这是另外一本书里一个外国作者给做出了非常雄辩的回答，就是说，像野生的稻子、麦子、玉米这几种主打的作物，它早先这野生作物就不是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有些作物就是你再怎么样的就是人工的就去这个去这个改造它，是吧？就是。它不会成为主打的食物，世界上成为餐桌上主食的主打食物就三种：小麦、水稻、玉米。那有些民族 现在还得加上土豆 啊，可以加上，可以加上，再加第五种也不要紧。但是就说即使五种的话，就是有些民族很不幸，我们所生活土地上没有这个日后可以经过我们的改良啊，日后可以成为主打的食物，没有，这我不能无中生有吧？有些地带呢就比较幸运。当然该地的人肯定有创造力了，但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幸运，没有说你的脚下就有这野生作物，那你也是无计可施啊。 刚才听到了郑先生介绍，大家会觉得啊，这是一本特别有趣的书。那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这本书跨界，郑先生特别谦虚，也没往过多的去解释，大家能够听到这跨界到底跨到了什么那样的程度了吧？所以郑先生您也不用那么特别的谦虚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郑先生，您看啊，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像您，咱们还是以刚才这个农业啊产生这样的一个内容为例，您也说到了您是一个流浪汉，您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可是呢在您的这个书当中啊，其实选择了好多相关的一些史料或者说一些内容，那么您这样的一些史料是如何筛选的呢？ 啊，这是一个极其艰苦的劳作，是伤筋动骨了啊。这一点估计大家不说假话之后，我跟你这么说吧，说就是到图书馆，我每次啊，就是这是我退休以后的产物啊，从退休开始就干这活了。 您说的是《文明是副产品》 这本书 整个的写作过程 啊，整个开始写作，虽然运转20年了，但是开始动笔，开始找材料啊，是从退休之日开始的，是吧？我到图书馆去都是拿拉杆箱去， 人家 他们有时候我在校园里走啊，碰见熟人来说， 人家借给您那么多书吗？ 我们一个人可以借25本。啊， 您去哪借的书？ 我都北大图书馆啊，我都是每次都是借的满额，不能再多借了。干脆再还几本，再借几本。我经常在校园里走吧，人家认识人说：“哎，老郑，怎么要上外地去？上机场去？”我不是，上哪儿？到图书馆，都是。而且我再跟你说，就是说，写作最后两章的时候，就是不能上电脑了，眼睛坏了。我眼睛最怕看电脑，所以没办法，就怎么办呀？那就是用手写在纸上，写在纸上，然后我到这个办公室给学生念，学生万里敲。 哎呀， 给学生报酬的，我有收入，人学生没有收入啊，他们不想要我不行，一定要要的时候，而且我还有稿费，以后写完了以后啊，就是学生帮着万里敲啊，我写不了了眼睛，所以这个我是幸运儿啊，最后这书能出来了，这书是吧？最后就是真的这个干这个伤筋动骨了。 好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啊，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郑也夫先生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